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97集。在萧定的计划中，靖王是不该动的，他该待在蜀地等待事态时局尘埃落定。可变化从来比计划快，杨如钦在求援途中听闻了秦王前两路军纷纷覆灭的消息，立刻意识到此刻的援军需要一个真正能够镇得住众军的将领，以便统领。之前萧定心目中的人选是陈泽明，但当时的陈泽明在守城，那么另一个又在哪里？思路一旦清晰，杨如钦直奔靖王的属地渝州而去。渝州离京城有数千里的路程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陈泽明苦等的时候，援军始终迟迟不至。杨如钦去的地方比他和萧定想的都远。然而此后的事态发展证明了杨如钦的想法非常正确。在此之前，萧定多次下令命靖王驻守原地，不得擅动。于是面对杨如钦的到来，靖王很是恭敬，但一旦出兵就涉及违抗圣旨，臣为君命，子为父命。所以对于这个问题，靖王显出了一丝犹豫。可来的是杨如钦，这个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巧舌如簧，引经据典的能把死人说活。 太子殿下，如今萧氏江山面临大难，虽说我朝皇室血脉已传承百年，可前有杜进旦通敌谋反，后有匈奴蛮子急攻京城门下，太子身为皇室血脉，在此危急存亡的关头，若不挺身而出带领大家击退外敌，仅等大家奋战坐享结果，此次就算是将京城守住了，百姓心中太子的形象，未来萧氏的正统地位，怕是也会遭到怀疑啊。 靖王深以为然，愤然出军。果然，将士们见到太子以尊贵之身身先士卒，军心大振，而以靖王的名义节制众将，众将无有不从。或者是历史运行到此，老天觉得对天朝的玩笑已经开够了。在陈泽明和萧定苦苦支撑到史尽粮绝的同时，匈奴国内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时局的大事儿。匈奴大单于病逝了。立刻有人将这个消息带给秦王军，靖王和杨如钦马上意识到这正是解京都之围的最佳时机。而在绿岩那里，这恰巧也是他心理上此次京都之战的最后一次尝试了。见到秦王军至，绿岩只派人打探了来将何人，便做出了撤军的决定。人家太子亲自出马，显然是要拼老底了。他不是拼不起，而是拼得太不是时候。大单于病逝，意味着匈奴贵族内部要再一次争权，利益会再一次被重新分配，他不得不立刻赶回国去，否则万一政敌得势，将来被清洗的有可能就是他自己。没办法，他只能放弃快到口的肥肉。绿岩放弃攻城的速度相当快，快到秦王军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人家已经跑了大半。秦王众将本来都以为要打场硬仗，没想到刚一交手对方就溜了，不禁大喜，呼喊吆喝着佯追了半晌，看着对方大军真的走远了，才兴高采烈的鸣金收兵，清点战场。陈泽明在城内集军呼应，冲出去的时候也恰巧赶上敌军挽留不住的背影。眼前到处都是欢呼声，陈泽明愣了片刻，拨马就奔靖王帅旗而去。见了礼，陈泽明询问匈奴退兵缘由。 匈奴单于病逝，是以匈奴军无心恋战。 陈泽明侧目一看，不禁吃惊，居然是曾在他府上多日后又离去的门客韦寒爵。 消息便是这位公子带来的。 是小人的一位朋友，正巧在匈奴境内听说此事，飞马托人告知的。 韦寒爵还是那副天真憨厚的样子，又夹着见到故人的惊喜。陈泽明心中惊讶，韦寒爵年纪虽小，但所交之人甚是不俗。这消息事关重大，能如此飞快传回，显然无论是传消息还是听消息的人都深知此事紧要， 能有他们相助，实在是苍生有福。然而眼下他也无心追问这些，一离开军营，立刻奔着皇宫而去。此刻的萧定正在宫中与正室堂的宰相们议事，退敌的喜讯早有人来报过，他在等陈泽明差人送来详细军情，没想到最后等来的是枢密副使本人。陈泽明在殿外等了片刻，众臣出来后纷纷朝他道贺，显然这一轮封赏已有定论。陈泽明借口有事禀报，才拨开众人入殿见到了萧定。一见面，陈泽明便开门见山： 爱卿此番守城辛苦了，快快入座。 万岁，此刻不该论功行赏，而该乘胜追击。吕岩麾下主力未损，若是明年秋天再度南下，天朝该怎么应对？ 萧定何尝没想过未来，可敌人以骑兵为主，速度远胜过天朝军队。天朝此刻边境已经无人防守，秦王军远道而来，骑师已疲，想阻击追击均不可能。陈泽明此言又是何意呢？他不禁疑虑。 此刻匈奴单于病死，王庭大乱，吕岩之所以赶着退兵，是因为急着回国争权，这正是这匹头狼难得一遇的软肋。机会错过了，将来天朝处处被动，时时挨打，根本不可能有休养生息的时机。万岁，这是一定要追的，一举击溃匈奴主力，让匈奴短期内没有出兵的实力。 怎么追？ 可选精锐5000，日夜兼程赶上匈奴大军，拖住他们的步伐。其余三军必须急行军，到达之后前后应和。此战贵在速度，一定要尽快出兵。 这计划太险，5000人对10万，谁做得到？ 臣愿为先锋，请万岁让靖王统帅三军接应。臣必定搅得吕岩如芒在背，过不得边界。 萧定半晌不语，这计划听起来美好，可往深了想，实在是太险。一来是失败的后果，这一战只能胜不能败，否则吕岩被惹毛了，不顾自己的前程率军杀回来，事情会怎么发展就只有天知道。二来是成功的后果，目前能把这个计划从梦想变成现实的，看来也只有陈泽明一个人。如果成功，他在军中的威望肯定就是起死回生，甚至更胜从前，形成另一个高峰。这不是萧定乐意看到的，这样的威望将来必定对自己形成威胁。 此次守城，十数万百姓及京城安危得以保全，实乃爱卿之功。先前大家都论过了，除了那些封赏之外，这套甲胄是宫中工匠献给朕的，据说金铁所制，护身极佳，赐给爱卿正是让他物尽其用，只是不知比那披风如何呀。 万岁，臣不要任何赏赐，只要这一战能痛快打完，社稷能安然无恙，臣心中才能安宁啊。 爱卿此意甚佳，就你个折子送去正食堂大家商议吧。 陈泽明听这话愣了半晌，他等了这么久，那样的绝望痛苦都熬了过来，等的就是今日，没料到事到临头，萧定多疑之心不改，如此推脱。他哪里不知道萧定是在忌惮自己，但又无法将话题提到明面上来辩解，自己就如同深陷泥塘一般，有力难使，有苦难言，不禁心灰意冷，忍不住长叹了一声。 可兵贵神速啊。万岁，臣有一名侧室，如今身怀六甲，万岁也知道微臣至今未能有子嗣，那孩子如能出生，乃是臣家唯一一点血脉。臣如能出战，请万岁着人看管。 以保他们妇孺的安全。 萧定威震，转过头来看他，却见陈泽明双目直直看着自己，毫不避让。萧定心中百味纷呈，仔细打量陈泽明半晌。 万岁！ 爱卿出战之心如此坚决，朕又如何能没有半点血性？只是姿势体大，还是得请各位宰执前来商议。可任命你为先锋，朕却此刻就做得到。你且去准备，择选精锐，随时待命出发。 谢万岁。 你不顾一切地要追击匈奴，想必那股斗气一如利剑即将出鞘，压他也压不住了。朕期待爱卿大胜而归。 陈泽明称谢，萧定往他面上看了看，视线最终落在了陈泽明的肩头上，那上面有些灰尘，来自瓮洞。赶来的途中，陈泽明整衣脸容时遗落了这一处。萧定默然看了一会儿，伸出手将那些落尘轻轻拍落。陈泽明怔住，盯着君王莫名的一举一动。 有句话叫疾风知劲草，半荡识忠臣啊。 他似乎有些怜惜，又有些感慨。陈泽明还不及闪躲，萧定的手便扶上了他的脸颊，那冰凉的手指在他眉间轻轻描画而过。陈泽明有些僵住，而萧定长久地注视着他，他的视线永远带着窥探和审视的意味。陈泽明垂下了眼帘，那些轻微的触碰很温柔，却又冷得刺骨。这源自萧定的体温，他觉察到这一点，忍不住抬起双眼。萧定微怔，面上露出一些惊讶之色，随即突然朝他探过身来。将要相触的瞬间，萧定迟疑了片刻，终于在陈子的唇上吻了下去。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《将军令》。